平时昵称嫂子为什么？ 你也知道我这人儿哈、一般见了女同志呢，都爱把女同志的后边那个名字呢叫叠音 哦。 比如说，叫方玲，我就叫玲玲 哦。 让我们家叫丁倩，我就叫 玲玲 倩倩。 等会儿我想想啊，玲玲，许台那什么 不是哪跟哪儿啊？这是是吧？我就爱叫个叠字 哦 啊，这样显得亲密 哎 啊，这样的话迅速能够拉近跟他的距离。 嫂子是 倩倩， 嫂子是倩倩， 对呀。你口水喷我一脸，你干嘛呀你？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我们今天早上互动话题其实就是想要说一下，各位你们对于这个另一半的昵称是什么？ 对，或者说平时你怎么叫他、称呼他、是吧？ 对对对 对, 对、 如果有昵称，这昵称是怎么由来的？ 他是怎么来的呢？你们比如说有一些猪头，是吧？这个猪头是怎么来的呢？ 对对对， 当然可能有很多单身人士说，今天早上你看大清早起来 又没我什么事、 天气这么冷、你们的互动话题比天气还要让我的心冷。就这样，那你就说说你曾经有过的昵称， 对，或者咱们再拐个弯， 你如果连曾经都没有过的话， 你自己有没有昵称是怎么由来的？ 对对 对, 对， 是吧？ 对对 对, 对， 别人说猪头就是你， 实在是没有别人说了，那你可以说说自己嘛，对吧？今天早上啊， 咱俩怎么那么坏？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您对另一半的这个昵称是什么啊？ 啊， 当然乖乖小熊说了讨厌。高磊，你打了哈欠，我也打哈欠了。你这个真是，这个我只知道打哈欠是看着当面会传染，但是隔着也能传染。 听声音也可以， 可能你听到这两个字就想到了这 哈欠、 哈欠这个形象。 本身现在这点7:36，他也是上班在路上，或者说是正在家里摸摸索索起床的这个时间， 或者睡那个会回笼觉的时候， 那出去， 哎， 还睡什么回笼觉？出去。 对，所以这个时候，当然你打哈欠是在给大脑降温哎呀，高磊，你这个别烧了，你家暖气都烧到你头了，暖气都上头了，我跟你讲。好，欢迎大家互动一下啊！您对对身边的这个另一半的一个亲爱的昵称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寒假开始之后，早高峰开始的时间延后到了8点，所以现在不堵车， 太爽了， 赶紧出来吧！ 还有三个办法集中解决入园难，这个幼儿园的园啊， 是公立医院为何进不了搜索前三的问题需要解决一下。 还有2018年开年电视剧集体哑火，有点尴尬呀。 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互动交流。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7:30，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看，随着寒假的到来呢，校园周边的早晚高峰交通压力是有所缓解的。与此同时呢，北京市批发市场、大型商圈、各交通场站周边的交通压力呈现了一个节前上升的趋势。 没错，交管部门的介绍啊，随着中小学放寒假工作日的早高峰，校园周边的通勤情况有所好转。高峰时间呢，开始的时间啊，也从7点延后到了8点左右。预计呢，像本周蔡户营南路、西直门北大街、肖家河桥、东三环南路、西三环中路等路段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那么像未来到了周五，交通压力是最为突出的。工作日的晚高峰呢，东三环北路、远通桥、北三环中路、西二环中路、西长安街等路段容易出现车行缓慢的状况。 另外呢，春运临近，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首都机场、南苑机场周边的交通压力也在攀升。根据往年的情况呢，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客运量比较大，那北京西站周边莲花池东路东西双向、西三环莲花桥区，还有这个南站周边北京南站路、开阳路等以及机场高速交通压力比较大。近期莲花池东路、莲花池西路在早高峰期间进京方向交通压力比较大，交管部门建议市民要尽量的避开拥堵路段。 对，反正我觉得吧，从这周开始陆陆续续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尤其是外地朋友开始要回家了，所以提 提醒大家，凡是去北京什么南站、西站啊，这些火车站，包括机场的朋友，能坐公共交通或者是地铁，咱们就尽量坐地铁，准保您不会误点儿。你要打个车，万一堵在那儿呢？是吧？ 你要打车，你就得提前量，打提前量， 对， 多几个小时出来啊。 是。 好，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方面。那在昨天举行的是15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呢，对于群众关心的入园难、入园贵问题，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毅表示说，入园难代表着学位供给不足，那学前教育目前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资源不足、质量不高、普惠不够、体制不清。针对这四个问题呢，北京也有了新的部署。那在学前教育三期行动计划当中提出三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是进一步增加教育部门办园的力度，通过租赁场地增加分部来扩大学位，支持现有有条件的幼儿园，保障幼儿安全的前提下，加强内部改造，进行扩班。第二呢，是支持国有单位办园，机构、企事业单位、街道等等，由财政对其进行补贴。那今年的目标是每个街道和问题比较突出的乡镇，通过自办或委托办园的方式呢，至少增加一个普惠园。第三是发展多样化的学前教育，鼓励民办机构进入，鼓励各区采取举办社区办园点、社区学前教育服务中心等，提供多样的学前教育。 嗯，就是方法多多，希望大家呢能够让我们的学龄前的小朋友们能够得到更多的学习的机会哈。 所以磊磊听到这个消息是最兴奋的，是吧？ 是啊， 哎，孩子正好是入园的时 期，反正已经找着地儿了。 哦，已经入园了， 入园了，哦、找着地儿，托您的福，托您的福。 哎呀，你可以退出来再入一次吧。 好，留级这打小。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哈。市民政局局长李万军近日透露啊，北京老龄化程度严重，数据显示本市60岁以上的老人呢已经有300多万人了，到2020年北京老年人呢将占户籍人口的1/4，位居全国第二。为了应对老龄化带来的挑战，本市呢投入了大量工作。在老龄事业投入上，本市呢已经是连续5年每年保持增长10%。那么去年仅市政的财政投入就高达12亿元。截止到目前的本市已经为常住老年人制发了北京通养老助残卡253万张。去年本市民政惠民举措成绩也是非常明显的，全市呢共建设街乡镇养老照料中心252个，社区养老服务驿站380家，全市215家公办养老机构当中啊，已经有112家实现了公办民营，占到了46%。那么去年呢，全市老年人享受免费公交大约是3.4亿次。同时呢，本市还完成了4519户困难家庭适老化的改造工作呀。 好，再来关注一下网络方面啊。腾讯社会研究中心日前发布叫2016至2017中国儿童网络素养状况系列研究报告，那这个报告就显示儿童触网低龄化的趋势非常明显，进入到了网络安全问题的高危期。截止到2017年6月，咱们国家青少年网民19岁以下的啊，即1.7亿人，约占全国网民的 22.5%。 他们一出生就面临着无所不在的网络世界，成长的过程也一直是跟网络相伴。超过 29% 的学龄前儿童每天使用网络的时间是在30分钟以上，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网络使用会逐渐增加，到了14岁已经有 61% 的儿童网络使用时间超过30分钟。娱乐是儿童使用网络的主要目的，低龄儿童也开始尝试网上社交、发布信息和网络消费。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越来越早，9岁的时候儿童微信接触率已经达到了 23.5%、啊、 真的是。你像我们家小宝贝儿，他也会玩游戏，但是我跟他有约定，就是说咱们周一到周五咱们要是上幼儿园的、 哦、 咱们不能玩、 哦、 那个 pad 啊、 哦、 是要给那个姥姥用的、爷爷用的、 哦、 然后呢你到了周六的时候你是可以用的 哦， 这样就减少他的时间。 你儿子有没有说爸爸我什么时候退休啊？ 先满足你爸的愿望吧。 对，来 倒了你。 接下来时间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 啊，今天我们互动的这个内容是 说说您对另一半的昵称是什么，这个昵称是怎么来的呢？ 现在就喊出他的名字吧。 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告诉你心中的话，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不再追寻你的背影，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诉你心中的话，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不再追 来看看大家都有什么样子的昵称。我觉得这个饕餮玄，这个发来的说的特别的好，我觉得就诠释了一下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意义。 哇， 他说平时我叫他亲爱的，就是这是饕餮玄是位女生 啊， 平时我叫他亲爱的，开玩笑的时候叫他兔子，因为他有两颗非常可爱的大门牙，生气的时候直接喊大名，还有无聊的时候就叫三儿或小山子。哦，瞬间有一种娘娘的感觉哈、尴尬的气氛就会立刻化解。他说你昵称不仅仅是爱意的表达，还能融洽气氛，增加默契的小智慧 啊！ 哎呀，这个特别好。他说，这个刚才你们说打哈欠那事儿，兔子说光听这三字儿就觉得困了。我想跟兔子说。好开车哈三儿、 哎、我特别佩服饕餮玄、就是他脑子特分溜你知道吗，刚才说了那么多名字，而且能够在恰当的时刻说出他应该说出的昵称。 你 说这是一本事呀、 不、那是因为人家只给这一个人起昵称、 啊、 他不像你、 哦、 有很多三儿 玲玲啊 子玲玲 啊爱呀 你就差一个网兜把你给套起来了还玲玲爱爱想得美还想抱神仙啊来看一下啊 来看看这位朋友哈，是呆呆小熊。我叫我媳妇儿呢叫大懒儿、 哦、 就是懒惰的懒加了个儿化音、因为平时她白天啊需要去上班、 哦、 而我呢是在家自由职业、 哦、 所以我承担的家务呢会相对多一些。然后大懒儿回家之后除了做饭和偶尔你看用这个词， 人家他媳妇儿叫他大懒儿，他媳妇儿才不懒呢。 我叫我媳妇大懒儿 哦、 然后他回家呢除了做饭和偶尔，注意这个词，偶尔洗洗碗，就基本都是以躺为主了。所以呢平时我都叫他大懒儿。 挺好挺好挺好， 养养身子多好、啊、 所以人家就 是吧 干了一天了，对不对？ 对，还得孕育下一代呢。 对对、刘一山啊就说了 啊、 这个从高中开始啊被同学叫做兵马俑啊。同学说因为我长得像 啊， 那时并不服气啊，觉得自己长相没有那么古朴。后来高中开始呢，大学硕士博士哟，说四个阶段当中完全没有交集的同学都会自发的叫我一声兵马俑。 我 于是我自己也就认了，难道我真的像吗？哎刘儿，你能不能发个照片过来我们看看， 你瞅瞅， 对，到底为什么都叫你兵马俑啊？ 对，看看您那个是不是这五官有点像兵马俑那造型。 兵马俑什么样，为什么叫， 就是很气宇轩昂的，然后五官非常的端正、 歪扎这个小辫儿。 那对 来，还有很多新朋友像 Kevin 奋斗，好，刚才还有好多新朋友啊都问我们是不是在这儿互动，可夫啊，我们都看到你们了啊， 是是是， 一会儿来跟大家分享 啊，还有孙德虎神珠 好， 乖乖小熊说了，因为她是个女孩啊，乖乖小熊啊，因为公司呢他们有一个组，就是我们组、组里边人都叫我姥姥、好，你这辈儿够大， 这谁的东西啊 姥姥的 你怎么骂人呢、 有一回呢就在这个洗手间有同事就跟我打招呼说姥姥姥姥我先走了啊姥姥哦好好好，我接得还特自然。当时呢有一位保洁阿姨在我洗手的时候就看了好几遍，哎呦上上下下打量我、就问哎同志啊您多大了呀我看您也就30多呀、啊你这么小就当姥姥了、我当时特别的尴尬、我辈儿大、 好好，大家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啊，我们接下来时间给您继续说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预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一个热点话题啊，就是现在大家如果遇到了什么不知道的事儿，第一反应就是去网上搜索一下， 对， 对吧？有些人生病了也会到网上去搜， 嗯 啊，那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回龙观医院这个主任医师李宪云就在某这个搜索引擎上搜索了"肿瘤"两个字， 哦， 然后呢，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哪三个医院呢？叫北京姚一医院， 没听说过。 北京伟达中医肿瘤医院， 不知道。 和北达啊，不北达了，北京普祥中医肿瘤医院， 这是哪儿啊？ 这之后才出现好大夫在线给出的公立医院的名称。 哎呀，这个李宪云就是介绍说，政府明令禁止公立医院做医疗广告宣传，所以在网上进行搜索，排在前面的就不是正规公立医院。他说，作为三甲医院的医生啊，我在临床当中发现很多患者啊都是通过搜索，他们是先去了那些个非正规的医院就诊，看完了以后治疗无效，才辗转到了我们的正规医院。 嗯，当然李宪云说了，这种状况啊不能仅仅责怪说网络搜索引擎公司唯利是图，私立小医院为打广告不择手段，或者是什么患者盲目就医，其实也跟相关部门没有抓住新媒体利用互联网加大正向宣传引导有关。 对 啊， 他认为呢，政府相关部门清楚各家公立医院的特色哈，哪些疾病在哪些个医院就诊是更合适的，政府呢就更应该充分的利用搜索引擎，主动将这些信息传播出去，让咱们的老百姓啊在需要的时候能够明明白白知晓这些个。那么为此呢，他就建议相关部门要跟搜索引擎公司合作，将每年健康科普宣传经费的一部分投入到搜索引擎， 嗯， 也请搜索引擎公司给出政府费用的折扣， 哎， 树立网络搜索引擎公司的公益性品牌， 嗯， 正面推出官方各级公立医院的就诊信息、医院特色就诊的介绍、 嗯、 医院链接以及相关的引导语等等，让咱们的老百姓啊能够搜索到正规的医疗健康的就诊信息， 嗯， 提升公立医院医疗服务的可行性，增强人民群众对于健康医疗服务的获知感。 哎，我觉得这个提议特别的好， 嗯， 是吧？你政府也给人出点钱， 是。 然后呢，那个那些搜索引擎公司呢，你也别老是这个你也让利一部分， 对 吧？ 而且他也愿意做这样的事情， 把这个做，把医疗相关的搜索做成一个公益性的项目， 哎， 啊，好吧，嗯。再来看另外一个文化方面的消息啊，就是其实大家如果在你回想一下去年的话，2017年当时一开年的时候感觉好大剧不断啊， 好多的 好多什么孤芳不自赏、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啊、之后人民的名义、 嗯、 啊等等的，但是今年新年开头一个月快完了 啊， 有两部大片最起码是爽约了，对吧、 啊、 像如懿传还有这个赢天下都爽约了。 哦， 那各位是今年的开播电视剧、开年电视剧啊，都遭遇了集体哑火的尴尬。 这是怎么回事呢？按照以往的惯例啊，卫视都希望用古装剧打响开年头炮。原本的作为东方和江苏两大卫视待播的开年大剧，周迅主演的宫斗剧《如懿传》，这足足等了得三年多的时间。 对，天天就我听过好多人都说这个剧了。 对， 我真不知道他会到底好成什么样，还是因为不太好不敢出来看。 哎呀，这个原因可能多了，以及范冰冰主演的《赢天下》是被寄予了厚望，都是古装剧啊。两部大剧未能如约和观众见面，那么新年电视剧的头炮也没能打响，你说说这怎么回事？其实余温呢，还是去年底到今年年初演的上的一些电视剧，比如说像《风筝》一个谍战剧，还是相当不错的。我最近刚追完，哇、哦，演的真是荡气回肠啊， 哦、 看得我是老泪纵横啊！ 哎呀，好，那还有，其实就是、之前呢谈到电视剧的热度啊，不少主创的一个共识是什么呢？ 嗯， 就是有争议的是好事儿， 是 起码证明作品受关注。 对， 总比播的无声无息要强、 哎、 但是对于今年开年的新剧呢，观众显得特别冷静。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近期在湖南卫视开播的《凤求凰》。 嗯 啊，该剧改编自同名网络小说，开播至今呢，观众对于该剧的议论只有剧中女主角阴山公主刘楚玉的缝纫机头造型。 对对对， 但这一吐槽其实早在去年该剧开拍的时候就出现了，跟以往于正作品播出时吐槽满天飞的情形相比呢，凤求凰遭遇了观众的连骂都懒得骂的尴尬。 对，咱不就不点名了。女主、女主身上也没戏，男主是个新人更没戏。 哦， 俩人加起来就等于俩字儿没戏。 哎呦我天哪！ 那么开年电视剧不被观众买账，还与题材撞车其实是有很大关系的。和北京卫视热播的电视剧《风筝》同期播出，还有《红蔷薇》《小楼又东风》两部谍战剧，但是跟内涵深邃的《风筝》相比，《红蔷薇》《小楼又东风》都是把谍战元素与大女主的元素融合的尝试，两部剧基本设定都是不经世事的千金小姐如何成为优秀特工的故事，相似度特别高。那么此外呢，湖南卫视的《我的青春遇见你》和山东卫视的《最好的安排》都打出了青春牌。不过从内容上看，两部剧都不新鲜，看着都没什么味道，越看越没劲。 哎呀，好，那在今年开年的电视剧当中，更有在悄无声息当中收官的新剧，比如说由夏雨和张志坚等实力派演员担纲的中俄合拍大剧《莫斯科行动》刚刚播完。那个剧是个新剧啊， 是， 我还以为已经多少年前的。该剧在豆瓣得分这个并不低的 7.6 分啊，但是收视率和话题度都不明显。剧评人认为莫斯科行动收视遇冷并不意外，整部剧都是围绕上世纪轰动一时的中国 K3 列车大劫案展开，一个发生在莫斯科的犯罪悬疑故事，对于中国普通观众而言，就算演员演技再精湛，故事再跌宕起伏，恐怕都难以产生心理上的认同感呀。 是，晚上那就别看剧了，早上起来听听我们的节目互动话题吧。 好，咱们来说一说您和对另一半的昵称啊。 我会枕着你的名字入眠，把最亮的星写在天边，迷茫的远方有多迷茫，让我照亮你的方向。我会枕着你的名字入眠，把最亮的你写在心。 多甜呀、啊！ 哎呦， 这陈明的歌 是 啊，大概20多年前吧。 哎、天哪，这歌一出来啊，我得读读一秒的啊，说。我叫我老婆呀、叫闺女 啊， 哎呦，原因在我认识3-4个月的时候，她对我，我对她说，我以后要像疼闺女一样疼你。到现在6年了，有时候老婆叫我名字，我都觉得她没大没小。 你就是惯的， 哎、不是，你怎么还当真了呢？哎呦， 那我就想问问你们俩是现在有闺女还是儿子了？ 哎、 这辈儿不乱吗？这个， 这家里老大永远是媳妇儿，这个心态特别好。 是是是 啊， 灵活的胖子说了，我管我媳妇儿叫小。猪，准备等着有了宝宝了，管他叫猪妈。 哎呦，那你得生多点啊！ 因为我想帮我们家那口子当宠物猪供养着。 哦， 我爱着我们家小猪，因为只有它才能给我带来好运气。 您看这我们这节目里边， 旺夫， 您看我们这节目里边， 这一看他媳妇就旺夫啊， 是 仗了一脸旺夫相啊。 你看，我估计啊，现在正挨打呢，你管谁叫猪呢？管谁叫猪？还有陈伟说了，我叫我老婆朱叨叨啊！ 天 哪，因为他看电视剧一直在那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要是把姓去了可能会更好一点。好，接下来时间先进广告。 中山音乐堂新春贺岁，京剧名角荟萃，民乐名家携手，老歌送祝福，相声笑开怀。中山音乐堂初一到元宵节精彩演出，电话65598285，登录官网微信抢票吧。 许个新年愿望吧，万一实现了呢？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这个简单，现在就帮你实现。即日起购全新途观 L， 享6000元置换补贴，首付50%，还可享2年零利率。世界再大，它陪你如愿抵达。德系高端中型 SUV 全新途观 L， 如你所愿，大有可享。上汽大众400820-1111。 买什么有眼光，限量包包、联名球鞋，还是都不是，让多数人的欣赏成为您的新年犒赏。上汽大众福气大礼包，即日起购买途观 L、 帕萨特、朗逸任意车型，可享2年零利率，至多6000元置换补贴及保险补贴，更多车型优惠请洽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上汽大众旗舰座驾辉昂，尊享头等舱级座乘体验，即日购买尊享3年零利率，首付最低30%，更有30000元置换补贴。上汽大众400820-1111。

路德日内地点每盎司1337美元。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收于每盎司1341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白首饰店里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贺岁礼菜白买，喜迎门好运来，旺运狗乐团圆，红线边任您选，儿童礼给宝贝，祝成长保平安，钻石闪铂金纯，赠爱人情意真，祈福玉送家人，尽孝心享天伦，亮珠宝添光彩，迎新年来菜拜。70.97克拉超大彩钻，千里克拉红蓝宝石，祖母绿难得一见，新年活动精彩不断，详询8352-0088-666。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啊，我们互动的话题是说一说您对另一半的昵称是什么啊，然后他这个昵称是怎么得来的。当然如果您现在正是单身，你可以说一说之前有过什么样子的昵称，或者是啊，就是你自己有过什么样的昵称。 哎 哎，对对对，如果你就是连之前都没有的话， 说说你自己吧， 说说你自己吧，好不好？ 好， 那我们接下来要再撒一波了啊。这个有一位叫宁十六的朋友 啊， 那个他呢就是说昨天刚给我家赵哥过完生日，我家赵哥正式起步奔五张了，他特喜欢听你们的节目，每天都听一路，你俩在广播里替我说一声祝他生日快乐吧，然后发过来一张照片，我决定跟大家分享一下。 哎呦， 因为你看赵哥长得 真像猪八戒。 哎哎 哎呦，拿头我了， 怎么能这么说呢。 哎呦妈呀， 猪哥啊，不，赵哥啊，来，赵哥长得多和蔼是不是。他说这个他发了一张朋友圈，宁十六是这么写的，他说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特别的昵称，但是最近这几年我都叫你赵哥，因为你正式奔五张了，多年后我会叫你老伴儿。你的每一个生日我都想为你过，我的每一个生日也都要有你，过四奔五起步走了，愿我们一起开心相守，我可以嫌弃你胖，你不可以嫌弃我的坏脾气，生日快乐赵哥。 真浪漫。又被击中心灵了。 又被撒了一波凉。 对对对，但是赵哥我能说句心里话不？ 什么？ 你再爱吃你也得注意身体，适当的控制一下饮食和体重。 哎，我觉得他这个样子挺可爱的。 是就是反正感觉那胳膊有点婴儿肥，就是像个小孩似的。哎，我建议你像你现在叫他赵哥，你过两年你叫他赵叔。 哎， 这样就感觉你的年龄一直都没。 再过两年，赵大爷， 哎呦 我的天儿，这辈儿！ 来来来，看看其他朋友的啊。 Aaron 就说了，我从认识我媳妇儿到现在，称呼一路变化如下。 哦， 丫头，臭不要脸的。 哎好， 李珠， 哎呦好， 二叔， 好啊。关键是怎么这个丫头到臭那个什么，我们还能理解，可能她的性格发生了变化，但是后来改成李叔是怎么？ 他括弧说了， 性别也发生了变化吗？ 因为啊，他名字叫李叔，是一个女字旁加一个朱元璋的朱，那个字儿念叔，有时候还挺二， 所 以 叫 二叔。 哦，吓我一跳啊！ 还有叫亲爱的媳妇儿、闺女儿，一直到现在 祖宗啊、好，这辈分越来越大呀， 越来越乱了，我觉得你们家好吗？ 来来来来，好看一下啊 ！Betty 说了，我家老公昵称从恋爱的时候的英文名字 Ben 演变成为快10年的二哥，不止因为他在家里排行老二，这么爱称，他的朋友都已经众所周知，也这么叫他。他在家里叫我小胖， 小胖 不就产后没下去吗？真是的，哼！你再惹急我，再给你生一个。 哎呦，我天哪！不敢惹了。 来， 玉石说了，我有时候管我媳妇儿叫木木，木头的木，叠音木木。为什么呢？因为木木好吃懒做，不干活儿。 哎呀， 我称她为朽木不可雕也。你看我多有文化范儿。 哎，这你看啊，你看。 他能把这个就叫批评的语言都能叫成昵称， 是 是不是？他本来是说他懒， 是， 他居然叫他木木， 朽木不可雕也。 那你这样掉掉下去，是不是他越来越懒了？根本就没有什么作用啊，对吧？还有闪电说了，女朋友说早晚安，要把所有亲密的爱称组合在一起，于是有了每个晚上临睡前的。亲爱的心肝宝贝儿老婆，我爱你，我是你的好老公，晚安。这一觉坚持了8年，结婚后哎，不用打字儿，懒了就变成了晚安。我老婆是 属猪的吧。原来都是还是请安式的呢， 哎呦， 你知道吗？ 哎呦，在谈恋爱的时候还什么好，亲爱的心肝宝贝儿老婆，我爱你，我是你的好老公，晚安。结婚了以后就变成了你被电的了吧。 汤汤说了啊，主持人早上好， 哎， 我叫我老公是跑堂的。 哎呦好 啊，我呢当然是掌柜的呀。 你家是开饭馆的 啊？因为在家我说了算。 嗯， 我老公就是那个默默做事儿的人。 哎呦好。 还有呢，我叫我母亲是额娘。 哎呦呵，哎呦， 这家里是大家大业的啊。 有 叫我父亲是阿玛。 哎呦， 你说我是不是没有想象力？ 不是，是这样，我这个场景我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一个皇族一个额娘阿玛家里会有个跑堂的？是不是那个不应该叫跑堂的呀？ 皇族人开了个饭馆， 那叫公公啊。 小心她老公拿刀找你，我告诉你。 是老公的公啊。嗯，好， 好， 来看一下啊。这个狮子座说，韩磊大帅是在这儿互动吗？是这样啊，韩磊没来，他唱歌去了。 哎， 就是他活500年了嘛，就啊，是我，他叫高磊啊。 对，高磊， 对对对对， 高大的高。 来来来，还有我和巴西，还有小花居说了，我媳妇儿啊叫小花居，啊，他叫我岳大哥，能跟我们说说啊 由来吗？ 由来。这个他，我闺女8月生的，所以叫巴西。我们没问你网名是怎么来的，我们问你，对，我们问你为什么叫他这个 小花居？对 对 对， 对 对， 为什么叫他小花居？ 啊、是， 这属马的吗？啊， 张海明威说了，我老婆叫我随着她的心情。他叫我、 哦、 高兴的时候呢就叫我老公、 哦、 不高兴的时候呢叫我小张、 哦、 我老婆暴怒的时候呢、 嗯、 叫姓张的啊。 啊，暴怒， 暴怒就怒了 啊、哦、我听暴怒的时候我想这怎么还有暴怒的时候、啊、 就说姓张的你看、 哦、 就要打架了、 哦、 回他们老家呢就叫我老头子。 哎呦， 哎，也是 刚才一听第一句吓我一跳 啊， 是高兴的时候叫我老公，我以为不高兴的时候叫老王子。好吧， 串了。 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您互动啊，您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说一说您对另一半的昵称是什么。今天早上又是一个可以增加夫妻感情的一期节目啊。 是， 当然如果没有的话您也可以说一说别人是怎么称呼你的， 没错、 嗯、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啊。今年冬天北京市50000的学友可以测滑雪等级。 哇，厉害了、 哎、这个厉害了，这个我想去测一测呀。 你啊， 你 是 怎么了？ 你初级都出不上去。 我怎么说也在中级道上 摔过 别过腿啊，怎么着了？ 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哈、 嗯、 北京市大众滑雪锻炼等级标准测试活动启动仪式、 哎、 日前呢在北京君都山滑雪场举行，当天经过专业测试员的评定，本市100多名滑雪爱好者是获得了北京市滑雪等级证书。 嗯、 那么这个滑雪等级呢分为成人双板、儿童双板和单板三个部分，每个项目呢从低到高包括9个等级，其中啊1级到4级是属于初级级别，5级到7级是属于中级，8级和9级属于高级。那么测试由安全意识考核和滑行技术考核两个部分组成，前者呢是以国际滑雪联合会和雪地公园相关规则为考核依据，后者呢则需要测评员对参加测试的选手完成的特定滑行技术动作进行打分，两个部分测试的满分都是满5分、 哦、 那么选手两项成绩达到或者是超过3分就 意味着通过了这一次的等级考试 啊。这个等级的考核， 对 很多滑雪爱好者滑了很多年但一直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水平， 嗯， 那你现在可以测一测了，通过测试可以了解自己的滑雪技术还有哪些不足。那么据了解，本次测试活动计划在这个雪季向北京市的50,000名滑雪爱好者免费开放。你看，听我们节目的您就先得着了， 是吧？ 马上去啊！ 对， 那有意参加且身体状况允许的爱好者，可以前往君都山滑雪场、南山滑雪场、渔阳国际滑雪场等北京市的11家滑雪场参加测试。 是，北京市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严纳新，严处您好。严处表示哈，目前的北京参与滑雪运动的人越来越多，北京市大众滑雪锻炼等级标准的推广和实施，可以让滑雪爱好者啊对自身水平有全面的评判，提升他们的安全意识和常识，指导他们合理的选择雪道和完成各种技术动作。 嗯， 哎，到时候下次我有机会可以把严处请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哦，你还真认识？ 我认识认识，原来他是那个叫全民健身那个处的， 哦， 现在调到这个叫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了。 哦，哎，可以让他来聊一聊，是吧？ 可以啊，可以啊。 哎，你有他电话，我们现在连线一下啊。 大早上起 来，来，这严处说，嗯，你谁呀？我高磊，高磊谁呀？ 我们俩还是同学呢。 他也是东大桥的。 不是不是，我们俩都是那个首体院的那个体育硕士 吗？哦，是吗？嗯，哦，好好好，来，就一会儿啊聊一聊啊。来，再来关注一下中超版权费用下降这个事儿啊。 哦， 中超公司近期呢重新修订了与体奥动力之间的这个转播合同，从原本5年80亿元修改为10年110亿元，其中前5年的平均价格由之前的每年16亿元下降到每年10亿元，从2021年开始逐渐上涨至2025年的13亿元。中超在2016年因为资本介入疯狂了一阵之后呢，重新回归平静。2017年，中超场均上座率为2.37万人，比2016年有所下滑。再加上近年来国家队表现不佳，似乎又挫伤了球迷看球的热情。 哎， 这关键是那个2016年有个疯子，然后啊， 疯的。 那但是现在大家也都知道。他现在怎么样子啊？ 嗯， 就是反正把这个炒的是有点 太高了，是吧？ 当时是什么5年80亿，好像是。 妈呀， 啊，这个 这钱都不当钱呀！ 是啊，我 哎呦， 反正这事儿吧，当时我说你是这段钱就我吃顿早餐的钱，但你也不能这么花，对吧？ 早餐， 我的早餐钱没了， 满汉全席都满足不了你。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尔夫选手吧。 哎， 前天呢，在迪拜举行的欧巡迪拜沙漠精英赛上，中国选手李浩彤表现出色， 哎， 以总成绩265杆低于标准杆23杆的成绩，我的天嘞，刷新了该项赛事的最低杆数记录，击败了4届大满贯冠军罗里麦克罗伊，拿下了他的2个欧巡赛冠军，这为他赢得了48个世界积分，预计其世界排名能够提升到第32位， 哎， 成为历史上首位冲进世界前50的中国男子高尔夫球选手啊。 哎，好，再一次祝贺他。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保持互动。 今天我们说到的就是你爱人或者是你自己的昵称以及他的由来。 哎，来看一看大家都有着对于自己另一半有着怎样的昵称。我们互动话题就是说的，如果你有另一半，你就说一说你对他的昵称是什么， 是 这个昵称怎么来的 啊？ 然后呢，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说一说，比如说自己啊有什么昵称。 对， 来看一下，还有很多新朋友啊，暴力小萝莉、超人朵朵，我们都看到你们了啊。先说一说凡凡的吧，他说。刚啊，和我老公总结了一下， 哦哦， 说咱们俩之间有什么昵称呢？ 有吗？ 然后呢，就想了想，说 基本上是我招呼我老公啊，高兴或者是有求于他的时候，就会叫老公，亲爱的， 有事儿吧你？ 你看那条裙子漂不漂亮？ 不适合你。 你再说一遍。 我适合你。 哼，老公，是吧？哎，在平时呢叫什么呢？啊，没事儿就丁程老大。啊，你干嘛的啊？这老大这个也挺那个的呀。 可以呀、 啊。生气的时候呢，通常就一个字儿，哎，哎，这可能大家都这样， 就不想搭理你了，你知道吗？就哎，干嘛呢你呢？ 干嘛呢？对啊， 碗刷了吗你、啊？你就看电视去了。 嫂子叫你什么呀？你叫嫂子倩倩，嫂子叫你， 就叫直呼大名高磊，高磊。 哦，哦，都是这样来的。 对对对， 我以为都叫你九五二七过来。 什么什么？九五二七哪儿跟哪儿？来看看阿拉蕾哈。嗯，开始老公脾气不好，易燃易爆，我就叫他王老吉。哦，天哪！ 后来改了 啊， 叫加多宝。没有没有没有， 大哥，他说后来脾气呢让我教育的好多了，但是呢我老公变胖了，我就叫他王大壮。 哦， 老王不高兴了，我就是姓王的。 哦， 别的我就不念了。 哎，其实我真的觉得，你看啊，如果他真改了，你就叫他加多宝啊。人问他为什么叫加多宝，你说他原来王老吉，后来改了。 对， 哎，这名挺好啊。还有再来说一下 ，Lonely 说了，作为一条单身汪，没有另一半的昵称，不过公司的同事呢给我的评价是好使。哦，管他叫好使， 好使， 就是特别好用的那个感觉。 哦，对，就交给你的事儿，你办的挺漂亮， 哎， 是这意思吧？ 也变成了一个称谓，瞬间感觉从一个员工变成了一个工具啊！这活找谁干？找好使是吧？那个说你们俩这么发挥，我在担心你们还能不能顺利的走出单位，估计门口已经围满了听众吧，在高呼。 没事，大家都忙着上班呢。 哎，对对对， 橘子老师说了，主播早安呐！ 啊， 我们从谈对象的时候呢叫大虾仁儿。 哦， 因为我老公说没有大虾仁儿不敢包三鲜馅儿。 哦， 结婚之后呢老公改为三叔。 哦， 他因为排行老三，结婚都两年了。 为什么叫他叔叔呢？ 三叔。 三叔， 就长得老是老成呗。 对对对对，有可能是啊， 别二大爷就行。 哎，好，再来看一下啊，这个李正说了，这说一说啊，这一看就真的是家庭里边的。他说我对象啊对我的称呼不定。 哦， 比如说我们家里有一条小狗， 怎么着， 于是呢就看他心情，他有的时候心情好了就要叫我大狗。他叫我大狗的时候我就叫他母狗。 我家家家 你们俩人在家， 你们俩是要怼架是吗？ 对骂是吗？真的是火。哎呀，两个人 哎呀，就是换换换换啊， 换换换 得得。MM 就说了， 嗯， 我们家呢老公叫老大， 嗯， 我叫二。 哦， 你为什么叫二？ 在家里排辈儿是吧？哦，一进门大哥好。 二不错 啊， 我们家孩子呢叫三 儿。哎呦， 还是个女孩叫三儿。 哎呦，你们真的在家里排辈儿。 哎，这是源于我们经常玩一个游戏叫叫号啊。 哦， 顺序呢就是这么排的啊，老大老二和三儿，他们都特喜欢这名字。不过我不喜欢。是 什么？对，是我也觉得这名字有点像有点像我们山东那个什么水浒，你知道吗？ 多漂亮一姑娘，你说叫老二，你说是不是眉清目秀的？ 啊，对， 对， 对， 对。来看一下啊，王家康说了，我叫我媳妇儿昵称是猴。 哦， 为什么呢？因为我媳妇儿姓猴，属猴。 哦， 所以小名叫猴。 猴猴 啊，不高兴的时候叫猴子啊。这个但有一次回老丈人家，他妈就说你以后别叫他猴了，我们全家都姓猴。你这样叫不合适。 对呀，啊， 但我想说那叫别的我也叫不出口啊。哎呦，你这个确实，那你就去你老丈人家你就忍一忍，你别你叫到老丈人家你也叫哎猴，是不是？你让你老丈人家人都姓猴，你这怎么弄啊？ 对呀，啊，你说你叫谁？你说老丈人家，哎， 好 嘛，乱套啊。 老丈人在心里憋着一把刀呢，我跟你说。来，接下来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交流，说一说您对另一半的昵称是什么呢？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金犬送福来。新春礼物哪里买？ 菜百55天大促不断档，购物满额抽大奖，最高获赠2000元抵现金额，还有多重优惠等您享。 贺岁生肖首饰哪里买？ 还是来菜百，旺运狗、小狗多多、酷狗等可爱萌系狗年金饰、生肖吉祥钱、贺岁投资金条等新品一粒一藏。 听说还有克拉大钻及克拉红蓝宝石、克拉祖母绿四大名贵宝石震撼亮相， 新年迎好运就到菜百首饰。更多精彩请关注菜百官方公众号，投资需谨慎。 好，来关注一组资讯啊，《南极之恋》将于本周五上映，监制关锦鹏，导演兼编剧吴有音以及主演赵又廷、杨子姗出席了日前举行的首席活动啊首映活动。那该片讲述了婚庆公司老板吴福春和高空物理学家经如意因为一场意外的坠机在南极相遇，面对伤痛折磨、物资溃尽的这个困境，两人彼此依存、互生情愫的纯爱故事。 我们来继续看电影哈，根据女作家安妮宝贝的作品《八月未央》改编的电影近日上海开机了，由在电影《芳华》当中扮演萧穗子的钟楚曦以及罗晋、谭松韵等出演。小说呢，主要讲述了一对亲密无间的闺蜜同时爱上一个男人之后，经历爱情与死亡、告别与流浪、邂逅与离别以及背叛与怨怼的纠结爱情故事。什么词儿全用上 了、哦啊、好，再来看一下2018年央视科教频道将会全面改版，把教育建健康和生态文明宣传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那中国诗词大会第三季将在春节如约而至，此外百家讲坛、读书探索发现三大文化栏目呢也将会全面改版。央视教育频道还将提升健康之路、自然传奇、地理中国等栏目的服务性和贴近性，扩大绿水青山看中国、寻找最美教师、寻找最美医生等特别节目的影响力和传播力，拿出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 说完了央视科教频道，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江苏卫视宣布今年春晚将继续打情怀牌，他们邀请了张明敏、蔡国庆。 三只在我心里， 蔡国庆来一首。 365个祝福，一年有三百。 陈明再来一首。 跟我走吧， 哎， 三江就出 吉祥三宝 啊， 吉祥三宝， 吉祥三宝，叫什么来着？那个叫什么？ 那歌我也忘了。 哎，那突然就在嘴边什么？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调，就这调 是吧？就这个 啊， 就这几位哈、为我们的观众带来那些充满了回忆又耳熟能详的春晚金曲。 哎， 那么在语言类节目上呢，还邀请了像张凯丽、韩童生、魏吉安、苗阜、王声、邵峰等实力演员，为观众精心准备了众多作品。 哎，再来关注一下演出，那。儒勒·马斯奈是法国横跨19世纪和20世纪的浪漫主义作曲家，他创作的歌剧《泰伊斯》在国家歌剧舞台上影响广泛。2月2号到6号国家大剧院全新制作推出的歌剧《泰伊斯》将会迎来首轮演出，这也是这部歌剧首次在中国上演啊。 昨天呢，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人义往事》近日在菊隐剧场正式出版发行。作者牛响玲是已故人义艺术家牛兴利和金雅琴的女儿，从小浸润在史家胡同的艺术气息当中，讲起父辈的故事自然也是质朴而传神。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2018年新迎新春中国画邀请展近日在房山区智慧长阳美术馆开幕，展出的百余件作品都是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研究员和当代著名画家的新作呀。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你是心动的日月， 哎呦，有一位让我特别感动的 Jenny Sky 说了、说娃儿在吉林的训练营 啊， 然后呢我刚才跟他通电话， 怎么着， 然后呢可能就是通电话的过程当中那边收音机还开着、然后娃儿最后说，妈你是不是听广播呢，是高磊和大帅吧，太好听了。 哎呦谢谢谢谢、 这感动哦 啊， 跟娃儿说一下网上也能听啊。 娃人训练呢、不能分心， 对对对对 对 对 下去回听回放， 对对对、训练完了回来也得对付你，你知道吗？ 来来看一下啊，还有 木子凡说了，平时呢我叫他，这木子凡是个姑娘啊，她管她老公啊，肯定是，就是我叫她小乔，小乔不是三国里的小乔吗？ 对呀、 撒娇的时候呢，我叫她老公；谈恋爱的时候呢，她叫我宝宝。现在呢变成了墨迹，因为我做事慢。有时候呢还叫我臭狗妈，儿子叫臭狗， 火，这起这名好养倒是啊。 哎呀， 超人朵朵说了，我第一次给你们发信息啊，说我叫我老公昵称那可多了去了，最常叫的叫大脸，因为他脸又白又大，软乎乎的。然后呢，就是他经常用猴的图片作为这个图像，所以呢也经常叫他优猴，然后呢就是肥猴之类的和猴子有关的称呼，所以我的昵称呢也就是西西猴了。现在我们俩孩子啊，儿子四岁了，也长得跟他爸一样，人见人爱，那就有小猴了呗， 对，直接叫孙悟空呗。 拉倒。 再来看看 Jackie、我叫我老公二师兄、 嗯、 因为刚认识他的时候他比较胖、有一次吧，我在单位正忙着呢、手机啊，我的手机在充电、有一同事看见我手机有来电就大喊、Jackie、Jackie 你二师兄给你来电话了。 你是这样，听我们刚才几遍互动，我发现我们节目里可以去取经了，是吧？悟空也有了， 对对。 然后那个 二师兄也 有了，看一下有没有沙和尚、啊， 有没有师傅在啊？ 对对对，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些朋友，比如说这个青宁说了，在家呢，老婆叫我老张或小白，高兴了我就叫他会儿，吵嘴叫他马户。哦， 把他加起来连起来了。 哎，什么意思？ 哎呀，就不说了嘛。 哦，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接到广告，好吧？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一会儿见。 福犬报喜贺新春，当代商城中关村店26日至大年29，满300最高减150元，逢5、6日满2000再赠200积分礼，多买多赠，提前囤年货就在当代商城中关村店。 全新七座途安 L 标配自动挡超值换新上市，即日起购车更可享2年零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2018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电视、冰箱、热水器、洗碗机、净化器、 米面、粮油、日用品、孩子玩具， 苏宁年货节一站购齐。 2月2日至4日，北京苏宁冰箱、洗衣机、小电器买一送一哦。 丽华快餐，中国外卖领导品牌，春节期间不歇业，竭诚为您提供订餐服务。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听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 7.6，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老师，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的情况。你好，赵工。喂，你好，赵工。喂。 喂。 哎，你好。哎，能听到您的声音，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啊。 哎，好嘞，我们先来看一下北京的情况。我们知道近期呢，北京天气还不错，最高气温呢都有所回升。未来3天呢，北京的最高气温会回升到零上的2到5度。那下一次明显一些的冷空气的影响会在周四的夜间到周五，最高和最低气温将分别下降到0度到零下10度上下，并且有4级左右的北风影响。但是这次冷空气在持续的时间和强度上都比上周的冷空气要弱。那北京周边像河北、山西、天津等地呢，未来48小时也都是晴天或者是多云的天气。河北北部和山西大部地区呢，今天会有4级左右的北风。下次冷空气活动也是要到2月2号前后，还是以刮风和降温为主。比如说呢，周末崇礼的最高最低气温呢，分别会降到零下的12度到零下的24度左右。再来看一下全国范围，那全国范围我们重点关注的还是中东部地区。一方面呢，中东部地区持续了近一周的这个雨雪的天气，在本周呢就会明显的减弱并且趋于结束。未来48小时这个雨雪的范围主要是在贵州、湖南、江西、浙江等地会有小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像华南地区呢，大部会有小雨或者阵雨。像广东的南部和台湾的局地是有中雨的天气。总体来说呢，降水强度都比较弱。 但是呢，近期的这个积雪和冻雨的天气对交通影响依然存在，所以我们出行前还是需要进一步的了解路况以及天气的情况。预计到二月初呢，中东部大部地区将恢复到晴多雨少的天气。另一方面呢，本周中东部地区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气温还会持续的偏低。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是继续发布了寒潮的蓝色预警，受这个频繁南下的冷空气影响，像黄淮、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气温是要比常年偏低5到6度。未来十天，湖北、陕西南部的最低气温是在-4度到-10度，像江苏、安徽的最低气温是在-6度到-13度，浙江、江西、湖南的最低气温是在-2度到-8度。到二月四号呢，江南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会达到近期的一个最低值。另外呢，就是华南未来几天也是持续的阴雨天气，广东、广西等多地最高气温是不足10度。预计到二月五号之后呢，这个中东部地区的气温会缓慢的回升，到8到9号呢，中东部大部地区就会回升到常年的一个平均状态。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赵工带来的专业的气象介绍，谢谢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为大家带来的是路况方面的消息。 出行好办略，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呢，西二环北段及北二环外环方向呢是持续的车行缓慢，受其影响，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方向排队到了蓟门桥，建议您绕行。好了，稍后为您带来依旧是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并且给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我们出发吧， 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那个今天呢，跟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啊，说的是您对另一半的昵称是什么？ 对。 然后呢，这个如果您没有另一半，您也可以说一说您之前啊，有，比如说另一半给您起过什么名字啊？ 之前也没有 啊，之前也没有，就说说别人给你起过什么样的昵称。 好。 然后这个昵称是怎么来的？你知道刚才有一位朋友叫王家康的，你还能记得吗？ 记得。 你找一找，找一找，找到他。一定要先找到他。王家康说了，说我就管他媳妇儿叫猴的那个， 对呀、 因为他媳妇儿姓猴，属相是猴，小名叫猴，对不对？然后呢，他后来老叫人猴，对吧？我们跟大家说一个消息，王家康的媳妇儿， 你不用紧张，应该王家康紧张才 对。王家康的媳妇儿已经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啊，说他老婆叫玉，说我就是王家康的媳妇儿，我要纠正一下 啊， 老公叫我猴是这样来的 啊， 谈恋爱的时候啊，他叫我宝宝 哦， 有一次约好他在公交站等我， 到了车站没看见他，可是他看见我了呀，他就很自然的喊我宝宝宝宝，周围的人都很用诧异的眼光看着他， 叫谁呢， 喊了好几次，重点是我都没听见，他没办法只能走过来拍了我一下，自那以后才叫我猴的 啊， 就是叫你好名你不听， 你只能叫你猴的， 对，只能叫你这个哦。 为啥不叫猪呢？ 哎，你看，哦，哎，你看人家还记得这么清楚， 对，就证明心里的还是甜甜的， 对， 对， 就是当年的这个事情 啊， 让这个昵称得来，然后呢， 啊， 一直沿用到现在， 哎， 多好， 公开打情骂俏， 哎， 啊，没有， 对，不打得好，骂得好， 就是啊， 对不对？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才能走到现在嘛。 我们说这个就是要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就要多秀恩爱。 是，再来看看如达达，他说，我管我们家那位叫健健， 嗯， 啊，就是他老公呗，啊，叫健健，因为呢他名字里有一个健康的健这个字儿， 哦， 啊，但而且他真的是健健的那种人，你知道吗， 嗯， 他特别喜欢看我生小气儿的样子， 哦， 然后呢再哄我， 嗯，这个我见的 啊，我但是我要是真生气的时候我就直呼他大名， 哦， 他大名叫郝建是吗，所以啊我一叫他全称他就紧张了， 哦， 然后他呢就管我叫大脑袋， 嗯， 就是根据外貌特征来的，市面上卖的均码的帽子我通通戴不下，脑袋实在太大 啊， 您这 奶子脑不脑子都大成这样了， 对，有学问呀，是不是啊， 哦， 聪明啊，是不是，这姑娘厉害了哈， 我天哪， 啊 啊，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位朋友啊，真的是我觉得特别逗啊， 嗯， 他叫等等等等说了啊， 哦， 我叫我老公柯基，因为他腿短我觉得这个很啊， 那要是对方你比如说你媳妇儿腿长你管他叫什么呢， 嗯， 长颈鹿，不不不 好， 那个腿长 腿床腿，哎，我今天早上这个嘴，等会儿 鸵鸟， 腿床腿长啊，长呀，这个早上起来以后，看来还是得练声啊 啊， 嗯，那个腿长叫什么？ 腿长的动物叫什么啊？ 不是，它是以那个养的宠物来 对啊， 命名的。腿短叫柯基， 腿长叫什么？ 叫边牧。来看， 来看小叶子说了哈， 嗯， 开了一路车了，听你们撒了一路的这个粮食了哈。 嗯， 哎呀，我真是单身尚且，从小到大我只有一个昵称， 嗯， 亲戚同学同事朋友全叫我叶子， 哦，啊， 就树叶的叶子，偶尔会在前面加一个小字小叶子， 啊 啊，然后呢曾经团队里面有一个同事大名姓叶名子， 嗯， 他也叫叶子，小伙伴们每次找我们俩都傻傻分不清楚， 哦，这个小伙伴分不清楚还好， 嗯， 对吧，就怕就是有一些就是刚才有位朋友发的就是那个他媳妇儿叫他不是姓张嘛， 啊， 他媳妇儿老叫他就青宁嘛，老叫他老张， 啊， 结果有一天去他家里就当着他公公的面见老张，他公公当时懵了， 叫谁呢？还有秦哥哥也说 啊， 老公称呼我叫平翘诺瓦， 哦， 我当时想了半天， 嗯， 就是因为我平音和翘舌音分不清楚。 哎呦，我觉得能这么叫的，应该 他也学播音主持的， 播音主持的吧？ 啊， 就平翘什么， 我都分不清楚什么叫平音，什么叫翘舌音。 哦，我觉得应该是同行啊。好，再来看一下这个大家的互动啊，各位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然后呢，跟我们一起说一说今天早上互动话题。咱们说的是您对另一半的昵称是什么呢？ 嗯， 好，接下来的时间为您说新闻。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旅游方面的消息啊，互联网航班的春天还有点远，互联网航班，哦，这个名又有了新名字啊， 嗯， 咱们来学习一下。 最近呢，令航空旅客喜大普奔的好消息莫过于国内多家航空公司纷纷宣布解除空中手机禁令，乘客呢可以在上万米的高空当中使用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电子阅读器体验社交拍照、视频通话、购物支付，实现天地互联。然而空中上网落地十多天，名额少、网速慢、限制多等体验是吐槽纷至沓来。国内互联网航班的春天似乎还有点远。 哎，上班族刘先生近日就体验了一下空中网络之后就吐槽了，发个邮件就慢呀，视频那就更看不了了，就连微信发张截图都要好几分钟才能成功。与此同时呢，机上 WiFi 也并非是想连就连，目前呢东航每个航班是限制100个名额，南航对头等舱、商务舱旅客呢免预约开放，并对经济舱旅客开放30个预约使用名额。海航虽然没有限制使用名额，但每个人每次航程流量限制在100兆以内，100兆， 那够干啥的呀？ 哦，真是 是。那具体是采用一种什么方式来提供 WiFi 服务呢？目前呢，在运营的航空 WiFi 系统采用的呀，都是卫星通信模式。飞机上的 WiFi 网络呢，主要是依赖卫星和地面实现通讯，信号先传到卫星，再从卫星传到地面。鉴于卫星宽带有限，那么于是飞机上的网速它也很有限。而当机载 WiFi 接入很多的旅客的时候，分配到每个旅客身上的宽带啊，必然会有所减少，让上网体验打了折扣。卫星提供的互联网速度其实还大致停留在 2G 时代的时候。 哎呦，那就太慢了， 跟没有差不多嘛。 啊，那为了破解瓶颈呢，运营商正在探索百兆带宽空中互联网的推广可能。中国联通工作人员表示说，预计在今年8月，百兆带宽的空中上网服务将在数架国内民航客机上应用。百兆，哎呦，我其实真的觉得难得坐飞机能有一个清醒的时候， 是 你可以关机，可以不开手机，可以不用微信， 好好的休息， 你也可以不用回， 对 对吧？你说我就可以跟人说我在飞机上嘛？ 啊， 你现在再加上一宽带 WiFi 多折腾，反正我觉得挺折腾。我一上飞机， 可能人家会说，人家我的生意一秒钟好几百亿，是不是？对吧？人家我耽误不起。哎呀，那您就别坐飞机了，您要不包机吧，好不好？ 哎，你说的可以， 是不是啊？ 来，我们再来关注点开心的事儿。奇幻灯光节点亮欢乐谷。2018奇幻灯光节日前在北京欢乐谷启动。春节期间的60余组风格各异的奇幻灯组将为游客带来一场赏心悦目的视觉盛宴。开启仪式上，随着饼干警长点亮灯组，欢乐谷北广场瞬间是灯火通明，一组组风格各异的灯火呢流光溢彩，花卉、动物等传统的花灯也是充满了节日的喜庆啊。那么这些2018奇幻灯光节是由来自于南国灯城四川自贡的工匠艺人精心打造的。60多组彩灯组合是风格各异，将中国彩灯独特的手工艺和现代光源有机的结合，展示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这个将会一直整个灯光节啊长达55天，将一直持续到3月15号。可以陪伴游客一起横跨春节、元宵等多个节日，让游客在北京充分感受一下南国天下第一灯的魅力啊。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故宫景福宫吧，将恢复历史原貌。那么根据一份合作的协议啊，北京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对故宫博物院进行了资助，在多个领域开展了公益战略合作。那么包括对年久失修的景福宫深入展开了研究性的修复，以及恢复其历史原貌，早日面向公众开放。那么对威胁古建安全的砖石病害合理取样科学监测、实验分析，保护故宫这一全社会共同的文化遗产。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有一点点时间和大家来互动，说到的是 就是说一说您对另外一半的就昵称。 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心，我一时想不起。 跟大家来说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说一说这个今天早上的互动话题，对另外一半这种昵称啊，后不说了啊，我叫我们家那位啊，就叫老公，亲爱的，他管我叫老婆、老婆的、老伴儿、大闺女。 哟呵， 我就不明白了，他怎么能就那么想当我爸爸呢？主要是因为这样啊，我给你们分析一下这个心理动作。 好管， 我曾经还在于咱听众的那个婚礼上，我不是当证婚人吗？ 啊、 我曾经就跟他说，我说你呀、啊啊，以后就拿他当闺女。 哦呦， 为什么呢？ 啊、 因为你只有这样想的时候，他将来气你的时候，你心里才能好受一点。这是我亲生的，这是我亲生的。 谁自己亲生的？啪一大耳刮的， 真的是，要不然他就犯浑犯倔啊，不讲理的时候，你怎么过这个心里的坎儿啊？啊、 哎，家里就没那么多道理可讲。 哎呀， 单线天使说了，我老公在我手机电话本里存的名字叫大脸猫。 哎呦， 有一次在公司开会的时候，他打电话过来，就被我上司看到了。 哎呦， 提醒我说，你们家 Big Face Cat 来电话了。他的脸确实不行 ，Big Face Cat 就是大脸猫的意思，跟娱乐圈呢三大巨头雷佳音他们有的一拼。 哎呦， 雷佳音不就是演那个我的前半生里面、那个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前几天天冷，他自己都说：“哎呦，媳妇儿，我这脸大招风啊，吹得我脸疼。 是”受力面积比较大啊。好，来看一下，还有其他朋友啊，这个叫小城故事说了， 嗯， 我叫我老公就叫大叔，他比我大十多岁。 哦， 还有说、啊、个子又高大。他呢叫我老婆 哦 啊，后面前面还有一个小， 是 他说因为我岁数小， 嗯， 个子也小，家里最小，别人听见都很羡慕我老公，因为以为是什么呢？就哎呀，我天哪， 这是奶奶奶奶、啊、 哎呀，好， 来看看安西贝说，我老公1米7，体重100， 哎呦，这叫一个瘦， 100斤， 嗯， 100公斤啊 啊， 100公斤啊，我叫他周小胖。 哦， 我呢啊，安西贝啊，这姑娘1米6， 哦， 体重120，应该是斤。 嗯、哦， 她叫我安小瘦。你老公1米7，100公斤， 哦， 那是有点胖。 对，我这个是有一点啊，1米7，100公斤，这确实。来，我们来看一下啊，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保持互动。 嗯， 今天聊的话题说的是您对另一半的昵称是什么啊？这个昵称是怎么来的，好不好？ 好。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地税小贴士一下。 地税小贴士。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就要和大家说一说环境保护税法的计税依据。 我们在上期节目中聊到了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人义务，那么应税污染物的计税依据该如何确定呢？ 应税大气污染物及应税水污染物按照污染物排放量折合的污染当量数确定，应税固体废物按照固体废物的排放量确定，应税噪声则应该按照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分贝数确定。 应税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的污染当量数以该污染物的排放量除以该污染物的污染当量值来计算，每种应税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的具体污染当量值依照环境保护税法中所附的应税污染物和当量值表来执行。 如果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污染物减排的特殊需要，可以增加同一排放口征收环境保护税的应税污染物项目数，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由于时间有限，今天就先介绍到这里了。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说说计税依据还有应纳税额的事儿，欢迎大家届时收听。 北京地税春风行动便民服务，更多涉税资讯请您登录北京地税 TAX861 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地税微信公众号。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出发吧，大家一起走，新鲜资讯别遗漏，七嘴八舌来互动。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六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 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说个奇闻异事啊，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我先问你，高磊，你先别看稿子，你先别看，别看稿子。我也知道你从来不看稿子，然后那个，没有没有，这坑挖的。哎，我问你，你有的时候，比如说你闲着没事的时候，你有没有在那种纸上就画一种，就是比如说拿这个笔，拿一张纸，然后在那地方瞎画。画画画画些图形，比如说你开会的时候不经常没事在那地方画画画。 我那是真正的在做会议纪要，你知道吗？ 哎呦，这点还反应快，不是 不 就有的 我有时候确实是，比如说正好我手头有纸有笔，又在等待一些事情的时候，没就是 没 事干 的 时 候，你画什么？ 我会写字，我不会瞎画。 不是你会，你说说，你比如说有画图形，比如说 我很少画图形，我都是写中国汉字， 写汉字就不停在那写字、嗯， 写字，对对对，就想脑子里反映出什么字儿、什么词儿，我就写、 哦， 我不会画图形， 真的吗？ 真是真的，真是真的，这确定的、 哎、 啊，我就写字， 没什么图形的， 因为我 有没有那种画圈圈圈圈？ 没有没有，因为我极度自恋，你知道吗？ 哦、 因为我觉得我字啊特别潇洒，写的特别好看，打小就受人。讲 确实 是 自恋， 就 是、 评价、 确实是自恋， 就是、表扬，所以我就写字越写越帅，越写越好看。 来看一看啊，这个，那如果你真的在就是比如说无聊的时候，你随手的涂涂画画，其实是能反映出你的性格来的 啊。 哎，这个有意思了、啊，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啊。 嗯嗯嗯。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国外的一位英国的笔记专家叫特雷西·特拉塞尔，就跟大家总结了一下啊。比如说。如果你画的是圆形， 哦哦， 就你画圈，我操，圆圆圆圆圆圆 啊， 反映出你对爱和归属感的渴望， 那就是还单身呗， 就是可能渴望爱和归属感啊。方形呢表示脚踏实地，追求实用和富于建设性的性。 方块， 方块就有人画方块啊。 那还有的就是爱画心形。的人呢，可能更容易多愁善感。 我有时候就画心形， 更深情。 我就是， 你就多愁善感呀、啊。 对，我画心形、哦，我有时候没事就画个心。 哎呀，我真是对不起前任，前任这哎 啊，前任爱画心， 啊 啊，嫂子不是就前嫂子爱画心， 不是我说你吗？你就画那个心，你就说哎呀，真是对不起我的前任。 你滚。 然后画网格的人或许更有心计，而且擅长诱导他人以帮助自己达到目的。 哦，网格我还从来不画网格， 我也没画过。 嗯 嗯，还比如说，如果画的是花朵 儿，哦， 要看这个花朵的具体形状。 嗯， 比如说中间有个大圆圈的花，代表着自己是自信的和喜欢社交的。 哦， 画的精细的花朵呢，可能是强迫型人格的反应了。 哦，精细型花朵就在那地方真的一页一页的那画啊。 哦， 那还有一种是画盒子的，是表明一个人有抱负，但也可能表明他看重物质生活。 哦哦，就是希望买更多东西放在 那里。 我这点出息。 哎，所以各位啊，你们还真是可以对照一下看看，他这个分析的到底准还是不准啊。 那你说我这成天到晚写字儿的，你算哪波的呀？ 嗯，你是成天 对着包堆儿算。对啊， 刚才你不是自己分析了吗？属于自恋类的，好吧。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聊一聊。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不管明天晴天或雨天，只要我们约定。 来来来来来，看一下这个莫妮卡还问我们，那要画五角星呢？这个他里边没写，你要不然详细去查一查，看他有没有说啊？陶陶说了，我叫我老公的昵称是五花肉 啊， 因为他属猪又胖，有一次打电话手机没在我身边，婆婆把电话接过来了。哦，婆婆把电话递我，上面有老公的照片，显示的名字是五花肉。婆婆给我的时候，给我手机的时候，我都乐了，你知道吗？哎，估计婆婆内心里的让啊，好，我生了个儿子，你就当他把他当五花肉给这么给炖了， 是要剁了是怎么的呀？ 来看看， 妞就说了，我叫我老公叫剁尾巴猴。 哎呦嚯， 因为他干什么都毛里毛躁的，老摔东西。 哦，哎。你知道为什么就管那叫毛里毛躁的人叫剁尾巴猴？ 这我还真不知道， 好像是有一个典故吧， 有个说法是吗？ 啊，哦，叫剁尾巴猴。 哦哦， 来看一下啊，微微花说了，我对我家的另一半就直接称呼爸爸。 啊 啊，因为我每次惹他生气之后，这么一叫就全化解了。你看看，哦，我说个那个后部也说了 啊， 说那个就是说我刚才解释的那个特别对， 啊， 就有的时候你。当然你不能真的这么当闺女，但是有的时候心理上你就想，哎呀，这就是一个自己的家里的老大。 对， 你千万别把她当一个正常的平起的女人啊，要不然的话她会 你会特别生气， 你会受不了的，嗯、你就供着他就行了。 哎，供着他，供着他 是吧、啊？还要夸自己媳妇儿， 地位弄高一点啊。 对，还要夸自己媳妇儿了。文武斌就说了、嗯，腿长啊，我们家那位腿特长，我叫他仙鹤， 哎、 又美丽又有特点。 哎呦， 你叫什么呢？柯基。 来看一下啊。 差不多 说的啊，差不多了啊。好，今天节目呢到这里结束了。这个希望大家越来越恩爱，每个人最好有一些小昵称，生活当中的小情调吧。 对啊，加一些小佐料哈、哎。 我是大帅， 我是高磊。 下一个节目是娱乐七十二变，欢迎您继续收听。 许个新年愿望吧，万一实现了呢？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这个简单，现在就帮你实现。即日起购全新途观 L， 享6000元置换补贴，首付50%，还可享2年零利率。世界再大，它陪你如愿抵达。德系高端中型 SUV， 全新途观 L， 如你所愿，大有可享。上汽大众4008201111。买什么有眼光？限量包包、联名球鞋，还是都不是？让多数人的欣赏成为您的新年犒赏，上汽大众福气大礼包，即日起购买途观 L、 帕萨特、朗逸任意车型，可享2年零利率，至多6000元置换补贴及保险补贴，更多车型优惠请下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上汽大众旗舰座驾辉昂，尊享头等舱级座舱体验，即日购买尊享3年零利率，